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i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喂，各位好啊！哎呀，唔知原来开始咗啦。系又到今个礼拜，今日讲古仔啊。今个礼拜就几立乱啦， 大 家知道吓。好多 system 又坏咗啦。 其实要如果你话回顾翻成个礼拜嘅话，就一定要由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先系光大啦，即系再上 等啦， 光大啦。咁点知然之后礼拜一光大又爆多镬啦，咁啊国债啦 ，OK。 嗰镬好细啦， 嗰镬就好细啦。咁但系琴晚啊，好啦，先喺中国爆晒啦，跟住我琴晚就翻去一夜翻去美国度。 哇，未爆完啦，光大。嗱就嗱礼拜一就大家都食花生，睇下光大点死，点知光大就好似冇事。 系啦， 咁以为雨过天青。咁去到礼拜五嘅时候咧，就听闻咧，就今日礼拜五嘅时候，光大 A 股啊散咗。咁又听闻就话好似濑咗嘢，要即系要沽货走。咁所以就又搞到粒粒乱。咁跟住光大之后又有美国 Nasdaq 又出事啦。 系咯， 礼拜二嘅时候又传话印度嗰个交易所有个系统出事啦， 系咯， 吓咁唔知咪即系千年虫啦，唔知乜鬼嘢咁，即系大家一齐揽住出事咁样。 临近7月14啊， 系啦，有啲鬼节咁样啦，真系有啲鬼节 feel 啊呢个礼拜，都冇办法啦，咁个个都好似有啲事，又好似嗰啲事又冇乜事，啊疑魂疑神疑鬼咁样吓，搞到想买嘅又唔系好敢买，啲散户就冲嘅。礼拜二开始啲散户 ，sorry 应该系礼拜三啦，冇记错，啲散户就冲翻入场，因为佢见到即系譬如系友邦啊嗰啲咧，即系好难得去到34蚊啊楼下咧，嘭嘭声啊个冲翻入场，咁跟住去到礼拜五又惊一惊啊，又褪翻啲出嚟，又褪翻啲出嚟，咁而家唔知啊，光大嗰件事都好立亂啊！喺國內嗰個講法，就話佢哋有成好似過200億嘅貨咧，就要勒令佢哋懟翻出街啊！咁唔知係咪即係總之個 A 股咁樣跌法，一定好多嘢咁啊傳出嚟啦！咁啊傳下傳下，咁啊又驚下，又唔知咩事咁樣。成個市，你話港股係咪好差？又唔係好差嘅，又唔算好差。咁啊，企咗喺21600，彈翻上去，又可以上翻到21800樓上，22200都見到。咁你又唔可以話差。咁但係就你話係咪冇事？又唔敢話冇事，因為今個禮拜最多人討論嘅就係亞洲金融風暴啦。 點解呢？ 我因為呢個印度盧布同埋佢個股市，印尼又係個印尼嗰、那個。印尼幣叫咩名字？我唔知佢咩名字。盾，印尼盾係啦，印尼盾，同埋呢個嘅印尼股市又跌咗落嚟，咁又話走資，又話死得，又話剩咁樣，搞到砰一聲就冧咗落嚟啦。咁即係我都係咁講，我覺得呢一個階段咧，即係 全世界都任何一個地方在任何一個年份都有條件金融風暴的。 是。 但有條件金融風暴又不代表是會金融風暴的。 是，即是不代表會發生的。 是的，你要金融風暴會發生的話呢，一定就是說有很大個批，即是有很大個批在這裡俾啲大惡嚼才會發生。而家亞洲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蛋糕應該唔夠佢嚼啊！你嚼你冇意思啊！你港股你二萬二嚼落去萬六點啦， 係 嚇咁嗰度幾多啫？ 六千 點嚇咁啊！不如我推上去二萬八嚼你落萬六嗰度萬二點， 係啊嚇 咁我覺得佢冇乜熱冇乜。即係冇乜動機啲什麼金融大鱷去做啦。如果你聽返我之前講嘅，即係金融風暴嗰一集，我都即係有個啟示，就係話即係呢啲金融風暴啊又好，海嘯又好啊，一定係有嘢食先至會嚟嘅，唔會係睇住個制度個缺陷或者啲國家本身一啲嘅問題嚟嚼佢嘅。索羅斯都冇咁得閒，冇咁易做啲嘢。咁而家嗱，你見到即係話亞洲金融風暴出嚟，基本上係分開兩班人啦。嘅講法就兩班人，一批就係話冇可能啦， 係啦， 一批就話嚟啦嚟啦咁樣啦，冇可能嗰批就基本上係基於三個 point 啦，第一個 point 就係話亞洲好大嘅貨幣儲備，外匯儲備，咁你咁大嘅量嘅外匯儲備嘅話咧，我使鬼你驚你嚼我咩？ 係啊， 係咪我啲外匯儲備幾廿萬億幾廿萬億掉死你都得啦，係咪？第二個 point 就個監管啦，即係話經過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之後，啲亞洲國家嗰啲監管已經好嚴啦，咁、你索羅斯衝埋嚟咧，我都擋到。咁第三樣嘢又係關於中國啦，就是、中國遊客啦，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就係話，如果有亞洲金融風暴嘅話咧，啲中國遊客咧就已經係可以令到任何一個國家起死回生嘅，係咁啊，逐點去可以反駁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你話外匯儲備係咪即係？多就一定好呢，我上一集讲古仔嗰度讲过啦，你外汇储备多呢，其实係显示咗一个国家嘅一啲嘅财政上面嘅问题嚟嘅。嗱，上次我讲就係话喺1997金融风暴嘅时候，就係因为瞄准住嗰陣時好多熱錢衝嚟亞洲區，衝咗去新興市場，衝咗去四小龍，咁所以就令到好多國家都係一個好虛假嘅繁榮喺度。咁但係睇返你後面嗰條國家條數呢，就係嗰個嘅 current account 嗰個 surplus 啊，即係嗰個貿易個帳嗰個盈餘呢，佔個 GDP 好細嘛，你聽返我記得我講㗎啦， GDP 佔咗好細，咁所以就嚼佢呢樣嘢嘅。咁而家經過一個嗰次教訓之後，大家就將嗰個嘅貿易盈餘呢，即係個外匯儲備呢，就拉到好高。咁但你睇下呢個外匯儲備拉到高，呢個十幾年嘅發展裏面，那個外匯儲備點解會可以咁高呢？嗱，兩樣嘢，第一樣嘢，個外匯儲備其實就係你即係好似一間公司咁樣，個 net profit 就係個外匯儲備啦，咁講。即係你間公司做嘢做得好，啲產品賣得出，好勁，咁你咪賺得多錢囉，咁嗰個就係你個外匯儲備啦。 係 呀。咁但係對於亞洲好多國家嚟講，呢十幾年尤其是即係我係影射緊中國啦，尤其是十幾年裏面，點解佢個外匯儲備會咁大呢？係咪佢哋嗰個產品做得好呢？個質素特別好，賣得出，賺到好多錢呢？唔一定嘅。兩樣嘢即係外匯儲備喺中國嚟講，第一樣嘢就係個資源嗰個自己嘅賣出去啦。掘咗出嚟咪賣囉，係咪好似稀土咁，最好個例子啦。咁美國唔係冇稀土㗎，日本唔係冇稀土㗎，但佢話俾你聽冇，因為佢唔會掘自己嗰啲嘛。因為呢個世界上有個中國肯掘自己啲稀土出嚟賣俾人嘛，仲係鑑平鑑賤咁賣。咁所以佢係用資源嗰個嘅零防守性啊，防衛性啊，嚟到賺咗一筆資源嘅外匯儲備返嚟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話用嗰個嘅低嘅勞動力啦，即係平價勞動力啦，賺嗰個外匯儲備返嚟啦。第三樣嘢第三樣嘢就係個外匯儲備點樣嚟呢，就係用嗰個貨幣嘅人為偏低嘅貨幣。 係 即係講，因為其實我講人民幣㗎啦，即係人為嘅偏低嘅貨幣就令到你啲嘢好似好平，喺比較國外嚟講好似好平，咁你就賺咗好多外匯返嚟去攀粒咗自己嘅外匯儲備出嚟。咁呢三樣嘢其實都係唔健康嘅嘢嚟嘅，即係你為咗個外匯儲備要不停咁增加一萬億、兩萬億、十萬億、二十萬億咁樣，你犧牲咗頭先嗰三樣嘢嘅。咁到某年某月某日唔知幾時呢三樣嘢都會停，中國政府要再開始要停咗掘自己資源啦。OK， 第二樣嘢，因為嗰個通脹，因為嗰個血汗工廠嘅壓力， 廉价劳工已经不在啦。第三样嘢，你唔可以下下用一个偏低嘅人民币嚟到谷自己嘅出口啦。如果呢三样嘢停咗嘅话咧，你个外汇储备咧系唔值钱噶啦，嗰阵时候系唯一嘅最后一个枯笋位嚟噶啦。因为你之后冇呢啲咁嘅工具嚟到去赚外汇储备嘅话咧，你用一蚊咧就冇一蚊噶啦嘛。 系啊，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要围绕住谂一样嘢，就系话呢个时候。亞洲國家有好大個外匯儲備，係咪真係一個好安全嘅位呢？其實未必係一個好安全嘅位，因為啱啱咁講，如果頭先嗰啲嘢，譬如人民幣真係要貶值啦，人民幣真係要貶值啦，唔捱得啦，要貶值，人工真係要加啦，嗰啲下面嗰啲 K 土啊，嗰啲乜鬼土啊，唔可以再掘嘅時候，你嗰個外匯儲備你夾硬要加上去嘅話咧，你唯一一樣嘢就是真真正正去好似一間公司咁做生意啦。即係以中國作為一間公司嚟講，佢要知品即係產品品質好，佢啲品牌有呢個海外嘅品牌價值，喺海外市場有個品牌價值，佢好長時間做呢樣嘢，十幾廿年都想做呢樣都做唔到嘅喎。咁嘅時候，你要諗一樣嘢，1997嘅時候咧就係話，索羅斯或者啲外國嘅對沖基金咩金融大鱷，就係睇住你嗰個嘅 current account 嗰個 surplus。俾嗰個 GDP 咁細嚟嚼你個匯率嘅，嗱當時就係咁啦，因為你嗰個國家你嗰個嘅外匯儲備唔夠，我就嚼你個匯率㗎嘛。咁而家調翻轉頭啦，嗱假設翻下一彎嘅金融海嘯、金融風暴真係喺亞洲出現嘅話咧，我諗有機會調翻轉頭喎，用你嗰個嘅匯率嘅問題 去嚼， 你嚼翻你嗰個外匯儲備喎，咁先 make sense 嘅喎，因為而家外匯儲備你嚼到嘅話咧，你淨係嚼到中國個十分一外匯儲備夠你食一百世嘅啦嘛，嗰度好大條數噶嘛，咁所以你諗下會唔會係嚟緊下一 round 就係話用個匯率，因為人民幣嘅匯率而家已經係千瘡百孔太多問題，用你個匯率個制度嚟到食翻你個外匯儲備咧，我諗如果我係索羅斯，我或者會部署緊呢一招啊，咁所以你嘅問題就係話，如果我真係要部署呢一步嘅话，喺而家呢一刻个 condition 系未够嘅， 未 个条件系未够嘅，咁所以我估计就系话金融风暴可能会嚟，但唔会系呢一刻嚟，可能系两年后或者三年后会嚟，咁如果要达成到金融风暴或者金融海啸，上一次节目我讲咗，其实一个最必要嘅条件嘅，系最必要嘅条件，就系、是、一个猪兜嘅条件，猪兜的出现啊。咁上次節目我講過就係話香港最豬喺金融風暴裏面最豬兜嘅董建華啦。 係囉。 佢做咗啲咩呢，佢就託錢俾泰國嘛。佢託錢俾泰國，即係話佢基本上佢就唔可以 get 到個 full picture 啊。究竟個金融風暴有幾大件事。咁你都仲去託錢俾泰國，我係索羅斯即嚼啦，係咪咁亦都講過啦，上集節目就係話台灣啦，無零拉更走去貶值自己台幣啦，咁搞到骨牌式效應全部都要貶值，咁而家係有冇呢啲咁嘅昂居嘅豬兜嘅政府出嚟呢？當然豬兜政府各個國家都有，香港亦都係其中一個，咁但係你睇返佢哋啦，今朝早嗱，而家錄音嘅時間就禮拜六嘅五點鐘 ,ok, 今朝就印尼政府就話呢，嘩好虛心，虛心到你唔信嘅成個政府，佢就話我哋會搞返好自己嗰個國家經濟㗎啦，點樣哔哩吧啦咁樣，嘩講好多好啱聽嘅嘢出嚟、以往1997年嘅時候呢，出事嘅時候呢，啲政府財金官員呢係講嘢呢，全部都係一個四個字形容，就係、是、夜郎自大嘅， 係呀係呀， 就係夜郎自大嘅，咁而家佢哋唔係好夜郎自大，個驚弓之鳥，一出事嘩我即刻將個貨幣貶值先試下水先、再唔掂嘅話呢，即刻 call 下奧巴馬 call 下白蘭花傾傾偈先，佢未到夜郎自大，未到夜郎自大嘅話呢，基本上個危機感就唔重 㗎， 咁嚟緊如果你話真係用個匯率市場去借個外匯儲備嘅話呢，你就要睇住一個政府嗰個表現啦，就係、是、日本嘅政府啦。 OK， 就日本政府啦，究竟會點啊？我覺得呢樣嘢冇咁快會發生到，我諗兩年、三年後先至會有機會發生。呢個時候，就算你話我撩個金融風暴出嚟喺亞洲裏邊，你印度扁咗落去，你印尼扁咗落去，其他國家可能冇乜事。係嘛？其他國家可能係睇住你食花生嘅啫喎。你索羅斯嗰啲亦都唔未必係好似上次咁樣可以安排到一個成個 planning， 就係話由 yen 貶值。到台灣貶值，跟住一連串一個風火輪咁樣殺落去，依一刻應該做唔到呢樣嘢，因為 TPP 亦都係愣住落去，上海就拍咗板落 TPP 㗎啦，咁即係話上海 日本同美國喺 TPP 嘅框架裏面呢，佢基本上又係連成一線，仲係啱啱開波喎。咁、所以我覺得又未咁快可以走到、即係未咁快可以 trigger 到嗰個金融風暴出嚟。咁、第二樣嘢即係啱講嘅就係話，反對金融風暴嘅出現嘅人就話個監管制度好好啦，咁呢啲係嘥鬼氣啦。監管制度而家唔係講監管啊，而家講系統啊嘛，係個系統都賴嘢嘅，咁你好賴嘢嘅喎，你個監管制度哇滴水不漏嘅，原來系統係單一單機單個三粒鐘又死得係咪？所以你話監管好嚴，其實個監管你話有幾嚴呢？你話中國裏面嗰個嘅匯率制度啊，或者個金融制度裏面個監管有幾嚴呢？你講你都唔信啦，係嘛？ 係啊， 係嘛？你講一講十本書出嚟，冇人會信嘅。所以監管好嚴呢個 point 唔 valid 嘅，我覺得。第三樣嘢就係話中國遊客可以令任何一個國家起死回生，呢樣嘢本末倒置嘅。係金融風暴出現咗。先至中國遊客先要衝入去㗎嘛。 係啦。 嗱、好似即係泰國咁樣。如果假設聽日有金融風暴。你諗下泰珠如果係扁到落去一對，即係當年97年咁樣一對十二啦。我諗即刻下個禮拜有大約有2億中國遊客衝咗去泰國啦。 買燕窩。 買燕窩我唔係坐子買燕窩。 我熱皮。 淨係揼骨都揼你24個鐘，淨係瞓喺嗰度買你個骨牆。 拜一拜呀白龍鑊。 拜到去翻生都得，即系应该会有1.2亿中国人，如果泰铢跌咗落去咧，就冲入去噶啦。咁但系个前提就系话，你个泰铢跌落系金融风暴发生咗，唔系中国嘅游客令到个金融风暴冇发生到啊嘛，系发生咗中国游客先要冲出去。呢样嘢我觉得即系本末倒置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又可以保证下次嘅金融风暴系冇中国份咩？冇人可以保证到。 唔系我自己觉得嘅系 O K， 近呢两日好似琴日定前日先传嘅啫。O K， 亚洲金融风暴嚟紧，可能第二 round 即系二 O K， 2.0应该咩称呼啊？2.0 O K， 我系即系同意耀尊所讲嘅，就系话，即系你已经唔同咗意思系，而家你见到出嚟嘅人回应又好，啲做法又好，快咗嘅 ，O K， 冇嗰种夜郎自大嗰种感觉。咁所以咧，我都话即系同意个 point 嘅，就系话你冇呢啲人，即系突然之间傻傻地戆居居咁样冲咗出嚟嘅话，大家都稳稳阵阵嘅话咧，咁啊好难会爆煲嘅。 系啊，会 冇位冇好难位好难有位入嘅。第二样嘢，反而我会觉得嘅就话、是，你要去。再去洗一次嘅意思就係話，你要將所有嘅喺成個亞洲嘅匯率市場上洗一鋪嘅話，而家個銀碼唔同當年啦，大好多喎， 大好多。 因為你， 但你食嘅嘢係會大有大嚿好多嘅喎。 個問題就係話，好啦，翻嚟啦，就係話嗰一個洗唔會話好似當年咁樣一個一個洗嘅，係一定係一。个嘅嗱，我只可以讲就系一个 story on 成个亚洲区系突然之间觉得俾人好似逆浮咁样嘅，即系所有人都唔去得嘅，咁而导致到就系咩咧？个经济下滑 ，and then 个国家局处要贬值， 吓， 跟住然之后嗰下先喐你。如果你问我嘅话，个故事会系咁样嘅。 嗱，如果我哋啱啱就喺开头咁谂就系话咧，如果系用嗰、那个即系个 aim 个目的就系个外汇储备，唔喺个期指嗰度。九七年就喺香港个期指市场嗰度啦，嚟到最后即系最赚得最多嗰个位啦。 系 咁、如果嚟紧嘅时候唔系咁样，系要嚼嗰个外汇储备嘅话咧，个汇率制度咧系一个好大嘅缺失嚟嘅而家。因为如果你以中国为例，佢系一定要护住嗰个人民币。佢真系要护住个人民币啦，唔俾佢散嘅。而喺嗰個出口量又係真係跌嘅，即係嚟緊一兩年出口量真係跌，即係佢唔係好賺到外國錢嘅，個外匯儲備唔係一個 organic growth 嚟嘅，而係個匯率上面人為係操控住嘅話咧，如果你話即係又要諗翻 TPP， 如果你諗翻 TPP， 亦都係中國政府咁講，三年之內要開放嗰個人民幣自由兑換嘅話咧，我真係儲定飛咧喺啲場外嗰啲人民幣嗰度。系咁嚼咧人民幣，中國政府係其實真係有咁嘅可能性，就係用個外匯儲備咧，係墊個人民幣嘅匯價嘅，即係墊住個人民幣匯價嘅。 但係 到時候就會好傷嘅喎。 但係我會問翻姚主任嘢，係咪真係一定要咁樣圍住成件事嚟去做先？係啊， 一定要噶，唔圍唔得嘅喎。你話圍住咩啊？圍住 即係 OK， 圍住個人民幣匯率先。我成日都覺得嘅就係話，喂，你其實去到呢個位，你係咪仲應該要圍咧？大家都知道你嘅出口已經係跌曬落嚟啦。 你唔圍唔得嘅，中國好簡單嘅，即係嗱， 即我經常都講一句，我基本上都好肯定，中國政府係唔會理個股市，即唔會理個 A 股指數跌成升啊，大與細，佢唔會理啊。但佢一會會理一樣嘢，就係個匯價嘅。對於好多啲即老一輩嘅領導人嚟講，佢可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我匯價強就國力高，就是、國力強；我匯價低就國力弱。所以喺個國力嗰個面子嘅問題裏面，佢唔可以放手嗰個匯價。 但你咁樣就係一個死結嚟嘅。 佢哋唔會理。 你而家見到其實根本就係一個死結。OK，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你成個東南亞已經係個人工或者喺個生產嘅成本嘅 cost 嚟講，已經係低過你中國好多，所以導致到你世界工廠嘅地位已經慢慢地俾人剝削緊。 嗱，依樣嘢你就要睇兩樣嘢啦，迪。第一樣嘢就係話嗰個 FDA 啦，即係嗰個外國入去嗰個投資啦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啦， 係 啦，嚇咁啊呢幾個月係跌咗嘅，呢幾個月跌咗嘅，嚇咁如果你話嚟緊嘅中國政府係開翻一啲嘅 regulations， 即係話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即係直接外資直接投資可以放鬆啲啦，咁樣嚟吸引多啲外國嘅投資直接衝去中國嘅話咧。過多兩三年呢，咁、那個外國投資佔咗中國嗰個經濟呢就會好重嘅比例㗎喇。 嗯。 到時候又係俾人捏住喉嚨㗎喇。 係啊。 突然之間佢一縮。 嗯。 突然之間一縮。中國嗰個自我嗰個產能嗰、那個質素或者係嗰個嘅出去外國。 嗯。 唔係話咁賺到錢嘅話呢，正如頭先咁講，佢嗰個外匯儲備嘅 organic growth 呢，個自然增長性呢係會跌得好快。咁嗰樣嘢嗰陣時佢又要護住個匯價嘅話呢，佢個外匯儲備呢就會俾人刮空。咁呢樣嘢即係中國政府係要絕對要留意。咁但係對於中國政府嚟講，佢呢一刻佢唔會好 care 呢樣嘢。因為始終中國過去嗰十年嗰個嘅增長性，尤其是係經過咗歐洲金融海嘯，佢哋個自大性呢已經係陸續係推到一個高峰位嘅。佢哋唔會理外國，佢覺得外國冧我哋中國會受惠。咩大行成日都拆呢招㗎啦。你見啲大行報告外國一出事呢，佢哋第二份嘅 research report 一定就係中國就會受惠啦。咁如果你係中國政府，你睇得多呢啲嘢，啲鬼佬同你講得多呢一個 point 嘅話，你係會開始夜郎自大㗎。你會覺得唔關我事㗎呢啲。只要我嗰個貨幣係頂住嘅，係官方嘅，唔係自由兑換嘅，我所有嘢都 under control。咁佢就會亂喎。咁但係照調返轉嚟講，如果我係因為你個外匯管制嗰樣嘢，個貨幣係管制住嘅，我係淨喺場外裏面嚼你嗰個人民幣匯價嘅話呢，你係要不停咁樣用嗰個嘅外匯儲備去頂㗎喎。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睇到你過去嗰五年裏面，你都會發覺一樣嘢㗎。其實而家人民幣喺有場外有個不交收嘅人民幣嘅期貨嘅， 係 嗰、個不交收嘅意思即係不交割啦，大陸叫不交割。個意思就係話你買咗期貨，你最後你唔使拎啲人民幣出嚟去 fulfill 個 contract 嘅，淨係睇個價嘅啫，即係好似香港啲 cover wallet 咁樣嘅，即係話 cover wallet 嘅意思就係話。话我用钱去 cover 噶啦，系 cover wallet 就有股票去 cover，但系轮商发嗰啲咧，佢唔使拎股票出嚟噶，即系你 exercise 个 wallet 嘅话咧，我唔使拎股票出嚟，我拎同等嘅钱得噶啦， 系啦， 咁而家我即系人民币嗰个不交割嗰个期货市场都系咁样嘅，喺外国里边一有时候旺，以期又剩翻，有时候又旺下，有时候又剩下，咁但系已经逐渐形成咗一个海外市场嘅呢样嘢，咁但系你见到过啱讲嘅就系话过去嗰三至五年里边啦，中国政府系好几 care 呢个嘅出边嗰个 OTC 嘅，即系如果个不交割个汇率，嗰、那个市场个汇率同官方个汇率系争太远嘅话咧，我谂佢哋系会做啲嘢嘅，即系央行系会做啲嘢嘅。咁你谂下，如果佢哋系有一个咁嘅习惯，咦，我唔系净系睇住自己嗰个官方个汇价， 仲要睇埋 OTC， 我仲要睇埋 OTC 嘅话。我會做嘢嘅喎，嚟緊。我發覺 OTC 有唔妥嘅話，我真係泵錢落去頂住嗰個 OTC 個價嘅喎。咁頂下頂下唔對路嘅喎，因為始終個 OTC 話明 over the counter， 直頭係 overseas counter 嚟嘅嘛呢個。咁啊嗰個裝唔喺我度嘅喎。你唔似人民幣官方個裝同閂喺我度喎，個價我開嘅喎，你冇 say 嘅喎。你唔同意，你同意我都冇，我你都吹我唔漲嘅喎。 因為其實而家你問我成個即係中國內部關於個匯率上，其實你係一個死局嚟嘅。你嘅死局意思就係、是、OK， 當然啦，近呢幾個月嚟見到中國賣唔係買啊，唔係 buy 啊，係 sell 翻好多美國嘅國債出到嚟啦，大約唔知 sell 咗7000幾定至9000幾億嘅 OK。咁但係 但你会见到大人民币到，咁但系你会见到一个情况就系话，你始终都系揸住好多美国国债喺度 ，OK， 系啦。 然之后你呢一刻如果你真系换咗啲 cash 去顶住个汇率价格嘅话咧，咁你只不过系俾人阴哥， 系 你又唔，但系咧你又唔够胆同佢一铺个就。喺个， 所以个 喺个美国嘅国债嘅市场上，你一铺个拱出嚟咯， 系啦。所以个问题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中国嗰个汇率个制度啦。其实佢中国个汇率制度而家个桩唔系喺中国政府嗰度。 嗯， 你阿迪你讲得啱啦，就系美国国债一样嘢啦。 嗯， 美国国债始终个桩喺美国政府嗰度。 系。 吓，咁你系你中国政府系话我捻住你喉咙，我揸住你咁多国债，好似当年日本咁样，我捻住你个喉咙。咁但係你真係捻緊咩？ 係、 啊、到最後我玩到謝，我即係講用一個好 extreme 嘅 scenario， 中國政府真係要拎啲美國國債出嚟墊住自己嗰個外匯儲備，墊住自己嘅匯率，美國政府 default 咗自己美國國債咁點啊？好 extreme 啊呢、這個 case， 嗯、 啊、我冧咗個政府、嗯、我國債 default 咗佢啊，中國咪爆燈咪爆廠㗎喎、哦。有一樣嘢我又覺得。 又或者咁樣講、啊、又或者係當已經知道按陰啲陰啲你喺 sell 緊國債嘅時候你去頂嘅時候嘅呢你就完全成件事冇死啦。 所以而家嗰個問題呢我覺得真係好似有啲嘢即係陰謀論咁樣嘅諗法就係話呢我有啲驚㗎嗱其實美國國債係講咗大概係即係揸住美國國債唔係好對路啦，大概講咗係三年嘅時間，金融海嘯嘅中間，即係大概係2010年咁就開始講啦，就好多人都講佢話，我哋揸住咁多美國國債唔掂嘅喎，點點點點點，跟住你會發覺即係中國人開始做咗一樣嘢出嚟，我又隱隱約約覺得有啲驚嘅，就係佢唔係買美國國債，係買外國資產。 嗯。 点解呢即系当然中国政府以前好想买外国资产系即系恨到流晒口水湿晒咁滞㗎啦。买极都买唔到㗎嘛。 买唔到。 但系过去嗰两三年自从金融海啸之后你发觉好多嘢都好易买到嘛。上次讲汽车啦。 系啦。 系啦 买。悍马系咪 呀悍马啦有个朋友喺 Facebook 嗰边 PM 咗我话俾佢听买唔到嘅最后 买唔到。 中国系买唔到嘅。 但加拿大石油就买到。 系啦，呢样嘢我又会惊啦 ，Lexon 呢单嘢啦。 系啦， 嗱，中海油啱啱出咗业绩，成个业绩即系基本上佢系好过中石油嘅。但你话系咪好好咧？个增长性又唔系好好。佢、嗯、最大条数围到翻嚟咧，就系 Lexon 俾佢嘅。 嗯， 嗰啲增长29几%啊，全部系 Lexon 嚟嘅。我又惊一样嘢就系夜郎自大啦，就系话喂，我睇下几犀利，我买 Lexon 之后，喂，我个业绩砰砰声抛嚟咗中石油，啲、 嗯、 大行又话我买得 Lexon 买得好，又话我买 Lexon 买得巴闭，又话我买 Lexon 咧，简直就系、是、就是、中国由唐朝到而家咧最犀利嘅海外收购咁样。呢、 嗯、 样嘢我又会惊、 嗯， 如果陆陆续续多海外资产越嚟越买得多。嗱，因為嗱，中海油買 Lexon 翻嚟，你唔好話俾我聽，中海油自己埋單啦，梗係喺中國政府裏邊掘夠出嚟買㗎啦。嚇、 嗯， 咁、啊、如果你買太多呢啲海外資產嘅話，其實嗰個資產量或者資產值唔值錢嗰樣嘢，又喺外海即係、就是、外國政府嗰度 hold 住㗎喎。 嗯。 嚇、啊，咁如果你買下，你個外匯儲備變咗海外資產嘅話，你隨時俾人嚼㗎喎。 嗯。 係嘛？呢啲又係夜郎自大後果，即係可能我諗得係比較灰啲。 嗯。 嚇、啊，但係我即係你都要俾個 credit 我，即係我係一個。即係居安思危嘅人咯。 係，OK。唔係因為 繼續， 嗯， 唔係係咪夠時間啦？ 夠係咪夠時間？ 我見到我哋申請翻嚟嗰個 係咯， 推咪嗰個 係咯，係咯。咁啊，下次繼續。 佢整咗好多手指，我唔明佢意思。 下次繼續啦。 OK。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